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出境旅行，人在旅途，我们可能最盼望的是一本可靠、贴心又实用的旅游指南了。尽管网络信息铺天盖地，但信息庞杂也很难甄别。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一套贴心、靠谱又及时更新的旅游指南。这样一套来自德国的旅游指南最近来到了北京，节目中我们一块儿去认识它。然后我们还要一起关注一个曾经在各大旅游指南上被隆重推荐的人类古历史文明的参访好去处，然而近年来呢，因为战乱原因，它却远离公众视野，这就是刚刚重新开放的叙利亚国家博物馆。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世界这么大，我想到处去走走，而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一本实用贴心又可靠的旅游书籍是你这一路的知心朋友了。近日就有这样一位知心朋友从德国远道而来，进入中国的旅游图书市场，这就是德国的杜蒙阅图系列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和德国梅尔杜蒙公司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带着杜蒙去旅行主题活动。这套来自德国的经典旅游系列指南丛书呢，已经全球发行超过了1亿册，在欧洲是家喻户晓的旅行经典。德国梅尔杜蒙公司董事托马斯先生说，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读者爱上它，并和家人朋友分享来自杜蒙阅图的旅行经验。 So I think Chinese tourism is actually very much developing, and the volume of this market is growing. 当前中国的旅游市场是在不断的发展的，这个发展态势也非常的迅猛。这当然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他们想要更多的去境外旅行，或者是出访到更多的海外城市。但是对于旅游图书的那个需求，并没有像这种游客的增长速度那么的快速。所以我们在这个出版新的图书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去注重这个图书的更新的内容，我们的内容是及时的更新的，并且我们的旅游方式来上，我们也非常注重有更加多元化的旅游方式在我们的图书当中来呈现。 眼下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了全球出境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而在此之前呢，出境游冠军头衔一直是被德国人所保持着。德国人爱旅行，爱阅读，旅游图书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杜蒙阅图原版书在欧洲畅销近30年，现在全球翻译共计8种语言，它的权威性经过了时间和世界各地旅行爱好者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杜蒙阅图系列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本土化的修改。该书副主编黄文文说， 因为现在中国旅行指南图书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大家也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了，不知道哪个是最权威的，不知道哪个是最实用的，同时呢我们网络上的信息就更多了。因为这套书它已经是在欧洲畅销多年了，同时呢它已经有了1亿多册的销量，非常非常权威的，非常非常实用，非常贴心的旅游指南图书，它是经过时间和读者的检验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套旅游产品能够带到中国来，给中国的读者因为我们当初把德国原版书引进过来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是一种欧洲人的视角，欧洲人的视角呢，德国人会玩，然后我们也想跟着德国人去玩，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呢同时因为中国人他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有自己的喜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问题就不好去解决了。所以说我们就寻找了一些在旅居在当地的华人也好，或者是 中国人也好啊，去帮我们去做本土化的一些适当的改造，比如说是像购物啊，比如说像美食这些可能中国人会比较喜欢的，或者是拍照的地方哪些会更漂亮一些啊等等，就类似这种信息，嗯，这样中国读者会更多的去容易去接受，然后呢对他们来说更实用，或者是使用起来会更习惯。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京版杜蒙阅图系列旅游丛书，从德国来到了中国市场，希望能够为中国旅游者带来更好的旅行指南体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面我们说到了旅游图书这个话题，如今漫步在各种书市上，你会找到琳琅满目的各种以国家为国别编辑的旅游手册。然而众多的旅游手册中，有一个国家却常常被人们遗忘，可是它背后呢，却有着灿烂的文明历史，这就是叙利亚。今天提起叙利亚这个国家，我们的第一印象可能是战火纷飞、动乱不已、难以解决的国内外矛盾，但是这个中东国家却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源地。叙利亚被视为两河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历经了数年内战之后，叙利亚的文物古迹也遭遇了严重的破坏。如何保护和恢复古迹，成为了叙利亚进入战后重建阶段的一个重要问题。眼下从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失地的情况来看，叙利亚距离结束内战呢，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叙利亚国家博物馆在关闭了六年之后，于10月28日重新对公众开放。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来关注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的消息。然后我们将为您梳理叙利亚当前所面临着重修文明的漫长过程。 当天博物馆开放并展出了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1500余件珍贵文物，涉及雕塑、绘画等多个领域。本次展出的文物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从2015年开始，叙利亚政府军和极端组织就在巴尔米拉进行过多次拉锯战。虽然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完全收复了巴尔米拉，但是极端组织在控制期间对当地的文物进行了大肆破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两座拜占庭时期的雕像。我们看到他们的雕像的头部呢是已经当时在巴尔米拉的时候被极端组织给破坏掉了。那么由于巴尔米拉的博物馆呢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呢这两座文物也被就放在了大马士革的国家博物馆进行保存。 随着叙利亚局势的逐渐稳定，文物修复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就在博物馆重新开放的同时，博物馆方面还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重点关注叙利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时隔六年的关闭之后呢，最近叙利亚国家博物馆终于宣布重新开放了。这意味着叙利亚的内战呢，终于走到了尾声，距离最后的和平停火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谁也无法确定这一步又需要走多久。叙利亚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西亚文明古国，被视为是两河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曾经是一个富饶的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明遗存的文明古国。和平年代，叙利亚国家博物馆每年吸引大批的海外游客，更有很多中国游客呢曾经造访过那里，物是人非，不由得使人非常的感叹。现在叙利亚博物馆开始进入了一个如何恢复和保护古迹，在战后重新开放正常运转的这样一个阶段。除了前面提到的叙利亚国家博物馆之外呢，叙利亚还有一个大型博物馆，就是该国的古城阿勒颇的阿勒颇城堡博物馆也即将开放。该馆馆长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表示呢，希望未来中国能够参与进来，帮助叙利亚恢复阿勒颇市以及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例如像阿勒颇老城呢，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古建筑区，有清真寺、教堂、阿拉伯博物馆和历史建筑，但是因为所有建筑呢都遭遇了战事的影响，亟待恢复和维修。阿勒颇博物馆馆长表示，他们期待着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他们在困难时期没有放弃叙利亚，未来将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为叙利亚恢复古迹提供援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 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的话题呢还是和旅游有关。无论是在哪本旅游书上，菲律宾的长滩岛都是一个显著的闪星的地方。不过在今年初，菲律宾的强人总统杜特尔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令国内外人士大为震惊。他说，菲律宾的长滩现在就是个化粪池。长滩岛呢，是菲律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是以湛蓝的海水和细腻的白沙滩闻名遐迩。它曾经连续30年被全球旅游杂志、旅游书籍、旅游网站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岛屿。但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长滩的环境也急剧恶化，比如垃圾随意丢弃，污水直接排进大海，富营养化的藻类在海岸线野蛮地生长。无奈之下，菲律宾官方呢痛定思痛，决定关掉这个财源滚滚的金银之地。今年的4月26号开始，菲律宾长滩岛就全面封岛，眼下经过了10个月的封闭修复，在10月26号这一天终于宣布可以重新开放迎客了。那么长滩岛呢，其实是一个哑铃状的海岛，全岛只有10万平方公里，2017年游客收入突破了200万人，年均旅游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因此对于菲律宾政府以及菲律宾民众来说呢，关闭长滩岛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那么重新开放之后的长滩岛，经过了半年多的闭门思过，重新整修，眼下它是什么样子的？在开放经营上有什么新的规则吗？好，我们一块儿走进新的菲律宾长滩岛。 长滩岛位于菲律宾中部的米沙烟群岛，是世界知名的旅游度假胜地，以湛蓝的海水和细腻的白色沙滩闻名遐迩。近年来因游客暴增导致生态破坏严重，配套服务滞后，曾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多次严厉批评。随后菲律宾政府下令封岛半年，进行系统性生态修复。长滩岛自今年4月26号起正式封岛，经过6个月的修整后已达成阶段性目标，经过修建排水系统、拓宽道路、清除违章建筑等一系列工程后，重新开放的长滩将以更绿色、更安全、更健康的面貌喜迎八方游客。 The beach is perfect, very beautiful, very clean, the very white and the water is perfect, yes. 重新开放的长滩岛启用八座电瓶车代替三轮摩托，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虽然一些电瓶车主表示电瓶车造价更高，而且电池充电需要耗时4小时，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但是管理部门表示这是保护环境、降低空气污染的必要举措。此外，管理部门表示，为了保障海岛重开后的旅游秩序以及全世界游客的体验，他们正在逐步批准各休闲运动项目，预计成规模的水上体育活动将在开岛后2到3个月内完全恢复。据悉，在长滩岛重新开放初期，当地政府只允许开放3500间左右的客房，将每日登岛的游客数量控制在6400人以内，最多准许总共1.9万名游客留在岛上。同时，游客和岛民在岛上乱丢垃圾、随地大小便、随意涂鸦等不文明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为了让游客更加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当地管理部门自开岛之日起要求每位游客在登岛前朗读一段誓言并签字。誓言内容包括不在岛上乱丢垃圾、不在沙滩上抽烟或饮用酒精饮料等。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菲律宾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长滩岛，闭门思过，重新整修半年之后呢，10月26日重新对外开放了。当地政府规定，开岛初期游客数量每天不得超过 1.9 万人，而且要出示岛上的旅游订单才可以登岛。据当地媒体报道，他们的记者就发现呢，工作人员对每一位将要乘船登岛的游客都进行了细致的身份盘问，甚至还要打电话到预定酒店去确认游客是不是真的订了相关的酒店，确认身份方可登岛。 而经过了半年的整修之后呢，长滩岛现在呢开始慢慢的恢复元气了。据菲律宾自然部表示，现在著名的白沙滩的沙子从棕色已经开始恢复成了白色，各项的水氧指标已经基本达标，治理初见成效。菲律宾方面表示，长滩岛的各项修复工作到2019年的12月才能够彻底完成，届时各项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将会再次提升，达到一个世界级旅游景区的水准。好，我们也拭目以待，希望呢未来能看到更新更美的长滩岛。好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另一个旅游胜地，也是一座可爱的小岛，泰国的普吉岛。很多人都对2004年那一场巨大的普吉岛海啸记忆犹新，在那一场海啸中流传了很多故事，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们所提起。比如说如何来判断海啸，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小学生呢，就是根据课本知识准确判断出了海啸即将来到，赶快和家人逃跑，修得一命。还有功夫巨星李连杰全家呢，也是在那一次大海啸中侥幸逃生，一直呢心存感念。还有德国车王，现在成为植物人的舒马赫，当年呢也是这一次大海啸中最大的一个个人捐献善款的个体。我们来看一看，在经历了14年的一个重新的修复整修之后，今日普吉岛是怎样的，当地人是否已经彻底走出了当年巨大海啸的阴霾呢？ 2004年泰国普吉岛遭遇海啸，导致近250人遇难，受此影响，赴普吉岛度假的游客数量一度减少约三分之二。为重振当地旅游业，泰国政府近年更加注重推广高端旅游，以期为游客提供更舒适的度假体验。柔软的沙滩、清澈的海水，还有当地特色的美食和音乐，吸引了大批国际游客来到普吉岛。有数据显示，2017年到普吉岛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达到840万，与2016年相比增长了 11.3%。 许多国际知名的连锁酒店也纷纷选择在普吉开设度假村。 I think a recent surge of brands, we're seeing people like Rosewood coming in as well. That's a shift to institutional luxury. You know, without a doubt, the luxury chains want to come in and have a piece of that as well. 随着岛上的酒店、餐饮等设施的增设和升级，来自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游客数均出现增长。另外，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游客数量也有了明显的上涨。未来，随着直飞航班的增加和签证手续的简化，普吉岛旅游业还将为当地带来更多生机。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泰国普吉岛，眼下呢他们的旅游发展状况。其实呢，今年7月份普吉岛因为发生过造成47名中国游客遇难的帆船事件呢，受这个事件影响，中国赴泰旅游人数出现了下滑。泰国媒体10月27号报道说，为了阻止中国游客数量下滑，泰国政府正在计划针对中国游客发放一种有效期为半年的复试签证，就是可以往返多次进入泰国的。这个提议呢，可能未来几周内就可以通过。根据泰国旅行协会估计，和去年相比，中国游客数量在近期的十一黄金周假期中下滑了 36%， 预计今年全年呢可能会减少大约 5% 的中国游客。而旅游业是泰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占了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 12% 左右。2017年赴泰旅游共计有3530万外国游客，中国人排行第一为980万人次，马来西亚人排行第二330万人次，韩国排名第三170万人次。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眼下说起电脑、计算机，从全球来看呢，整体的计算机的销售速度已经放缓，生产的库存量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多，也显示了全球 PC 硬件的一个销售的疲态。作为计算机零部件硬件设备的厂商来说呢，去库存一直是一个重中之重。同时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变革和发展之后呢，计算机硬件以及设备的创新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时代。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的鼠标、键盘、电脑相关的设备如何再创新了。 而在韩国呢，有这样一家小企业，他们却在硬件创新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这家公司叫做 ABKO 公司。在看到了传统电脑以及相关设备的市场增长放缓之后呢，他们开始果断地转型到了游戏装备，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游戏装备呢，包括了键盘、鼠标、耳机，来提高游戏的准确性和速度性。他们通过不断的打磨键盘、鼠标、耳机、音箱等等，为使用者创造一个最佳的使用 PC 游戏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公司，来感受他们的创新灵感。 ABKO는 2001년도에 컴퓨터 관련 부품 개발 및 제조 기반으로 설립된 한국 ABKO 공사 정립이 2001년 시기전기 관련 설비의 제조상 공사는 이제 원부 발전成为开发新技术的创业公司，赢得了首尔数字股100强 CEO 奖。2010年，公司开始研发适合当地消费者需求的计算机机箱和游戏设备。201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现在，公司正在与全球公司竞争。 지금은국내를넘어서세계글로벌기업들하고경쟁을펼치고있습니다 韩国 ABKO 公司对技术的市场分析非常精准，由于在个人电脑分销市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明确地了解客户想要什么，应该使用什么技术来满足客户的需求。2002年，公司成立了研究所，开始研发计算机零件。韩国 ABKO 公司发布了50种高品质电脑机箱，设计精美，价格合理，占当地电脑机箱市场份额的 35% 至 40%。之前这一领域一直被进口产品占领。2015年，韩国 ABKO 公司进军游戏设备市场。 ABKO는 국내 PC가 이제 보급화되기 시작했던 그 태동기부터 시장 韩国人开始使用个人电脑并采用积极的营销策略时，韩国 ABKO 公司看到了该行业的潜力。从2010年开始，这一趋势逐渐从 PC 电脑转向移动设备，虽然其他公司也在关注这一趋势，但我们密切关注全球电子竞技市场。我们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进军游戏市场，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占据韩国国内市场最大的市场份额。 현재는저희가최단기간내업계점유율1위를위치하고있습니다。 随着信息技术从 PC 电脑转为移动设备， PC 电脑和相关设备的市场增长放缓，游戏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随着游戏成为一种文化或竞技形式，游戏设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游戏工具包括键盘、鼠标和耳机，旨在提高游戏速度和准确性。去年全球游戏设备市场规模达300亿美元，同比增长 40%。在看到这一趋势后，韩国 ABKO 公司在游戏设备的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仅在公司进入国内游戏市场6个月后，键盘月销量就达到3.5万个。通过物美价廉的高性能产品，公司迅速增加市场份额，产品范围从薄膜键盘到机械键盘以及磨机混合键盘等等。去年韩国 ABKO 公司首次在国内市场推出了光电键盘。 ABKO의 정체성은 퍼스트라고 말씀드릴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첫 번째, 첫째, 맨 먼저 韩国 ABKO 公司一直代表着行业领先趋势。我们在韩国键盘和游戏设备市场上开创了许多第一的产品。在我们的产品中，光电键盘明显具备于其他产品。机械键盘使用物理开关，当按下某个按键时，按下这个按键会向 PC 发送一个电子信号。机械键盘频繁的物理接触增加了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而光电键盘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更简单的结构可确保永久无故障运行。韩国三星和 LG 智能手机的防水性能达到 IP68 等级，具有极高的防水性能。我们的光学键盘也通过了 IP68 认证，可同时防水和防尘。 지금이키보드에도 IP68 등급인증까지모두완료된키보드입니다。 在创建文档和玩电脑游戏时，键盘是必不可少的。到目前为止，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种类的键盘。当在传统键盘上按下键帽时，电路板记录按键并向计算机发送信号。相比之下，光电键盘上的红外传感器会在按下按键时检测到光线，并创建按键注册表。